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站如何实现浏览器的前进和后退功能。关于浏览器的前进和后退功能，我想你肯定很熟悉。当你依次访问完一串页面 ABC 之后，点击浏览器的后退按钮，就可以查看到之前浏览过的页面 B 和 A。 当你后退到页面 A， 点击前进按钮，就可以重新查看页面 B 和 C。但是如果说你后退到页面 B 之后，然后点击了新的页面 D， 那么你就无法通过前进后退功能来查看页面 C 了。假设你是 Chrome 浏览器的开发工程师，那么你会如何来实现这个功能呢？这就要用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站这种数据结构。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学习。关于站，我有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就是一摞叠在一起的盘子。在我们平时放盘子的时候，都是从下往上一个一个放，那取的时候呢，也是从上往下一个一个依次的取，你不能从中间随意的抽插。后进者先出，先进者后出，这就是典型的站结构。从站的操作特性上来看，站是一种操作受限的线性表，只允许在一端插入和删除数据。在我第一次接触这种数据结构的时候，就对它存在的意义产生了很大的疑惑，因为我觉得相比于数组和链表，站能带给我的只有限制，它没有任何的优势。那我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数组和链表呢？为什么还要用这个操作受限的站呢？那事实上，从功能上来说，数组和链表确实是可以替代站的。但是你也要知道，特定的数据结构是对特定场景的抽象，所以说数组和链表暴露了太多的操作接口。虽然说操作上的确是灵活自由的，但使用的时候就会比较不可控，自然也就更容易出错。当某个数据集合只涉及在一端插入和删除数据，并且满足于后进先出、先进后出的特性，我们就应该首选站这种数据结构。从刚才站的定义里，我们可以看出，站主要包含有两个操作，就是入站和出站，也就是在站顶插入一个数据和从站顶删除一个数据。理解了站的定义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如何用代码来实现一个站。实际上，站既可以用数组来实现，也可以用链表来实现。用数组实现的站，我们叫做顺序站；用链表实现的站，我们叫做链式站。我这里实现了一个基于数组的顺序站，点击文稿，你就可以看到具体的代码。我这段代码是用 Java 来实现的，但是不会涉及到任何的高级语法，而且我还用中文做了详细的注释，所以你应该可以看懂。那基于链表实现的链式站的代码，你也可以自己试着写一下。我会将我写好的代码放到 GitHub 上，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自己写的是否正确。了解了定义和基本操作，那它的操作时间空间复杂度是多少呢？那不管是顺序站还是链式站，我们存储数据只需要一个大小为 N 的数组就够了。在入站和出站的过程当中，只需要有一两个临时变量存储空间，所以空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一。要注意的是，这里存储数据需要一个大小为 N 的数组，并不是说空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了，因为这 N 的空间是必须的，是你没有办法去省掉的。所以我们说空间复杂度的时候，是指除了原本的数据存储空间之外，算法运行还需要额外的存储空间。空间复杂度分析是不是很简单？时间复杂度也不难。那不管是顺序站还是链式站，入站出站只涉及站顶个别数据操作，所以时间复杂度都是大 O 括号一。刚才那个基于数组实现的站，其实是一个固定大小的站，也就是说在初始化站时需要事先指定站的大小，当站满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往站里添加数据了。那尽管链式站的大小不受限，但是要存储 next 的指针，内存消耗也会比较多。那我们如何基于数组来实现一个支持动态扩容的站呢？你还记得我们在数组的那一节是如何来实现一个支持动态扩容的数组吗？当数组空间不够的时候，我们就重新申请一块更大的内存，将原来数组中的数据通通拷贝过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支持动态扩容的数组。所以说，如果要实现一个支持动态扩容的站，我们只需要在底层依赖一个支持动态扩容的数组就可以了。当站满了之后，我们就申请一个更大的数组，将原来的数据搬移到新的数组上。我画了一张图放在文稿里，你可以试着理解一下。实际上，支持动态扩容的顺序站在我们平时开发的时候用到的并不多。那我在这里讲的目的主要还是希望带你练习一下前面所讲到的复杂度分析方法，所以这一节的重点是复杂度分析。你不用死记硬背出站入站的时间复杂度，你所要掌握的就是这个分析方法，能够自己分析你才是真正的掌握。 那现在我就带你分析一下支持动态扩容的顺序栈的出栈、入栈操作的时间复杂度。对于出栈操作来说，我们不会设计内存的重新申请和数据的搬移，所以出栈的时间复杂度仍然是大于括号一。但是对于入栈操作来说，情况就不太一样。当栈中有足够的空间的时候，入栈操作的时间复杂度是大于括号一。但是当空间不够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重新申请内存和数据搬移，所以这个时候时间复杂度就变成了大O括号 N。 也就是说，对于入栈操作来说，最好情况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1， 最坏情况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那平均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又是多少呢？还记得我们在复杂度分析那一节所讲到的摊环分析法吗？这个入栈操作的平均时间复杂度可以用摊环分析法来分析，我们也正好借此来实战一下摊环分析法。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需要事先做一些假设和定义。第一，栈空间不够的时候，我们重新申请一个两倍原来大小的数组。第二，为了简化分析，假设只有入栈操作而没有出栈操作。第三，定义不涉及内存搬移的入栈操作是 simple push 操作，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1。如果当前栈大小为 K 并且已满，当再有新的数组需要入栈的时候，就需要重新申请两倍大小的内存，并且做 K 个数据的搬移操作，然后再入栈。但是接下来的 K 减一次入栈操作，我们都不需要再重新申请内存和搬移数据。所以说，这 K 减一次入栈操作都是只需要一个 simple push 操作就可以完成。为了让你更加直观地理解这个过程，我画了一张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你应该可以看出来，这 K 次入栈操作总共涉及了 K 个数据的搬移，以及 K 次 simple push 操作。将 K 个数据搬移均摊到 K 次入栈操作，那么每一次入栈操作只需要一个数据搬移和一个 simple push 操作。以此类推，入栈操作的均摊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1。那通过这个例子的实战分析啊，也印证了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均摊时间复杂度一般都等于最好情况时间复杂度。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入栈操作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O括号1，只有在很个别的情况下才会退化成大O括号 N。 所以把耗时多的入栈操作时间均摊到其他入栈操作上，平均情况的耗时就接近了大O括号1。前面我们所讲到的都比较偏理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栈在软件工程中的实际应用。栈作为一种比较基础的数据结构，应用的场景还是挺多的。其中比较经典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函数调用栈。我们知道操作系统给每一个线程分配了一块独立的内存空间，那这块内存被组织成栈这种结构，用来存储函数调用时的临时变量。每进入一个函数，就会将临时变量作为一个栈帧压栈，当被调用函数执行完毕返回之后，再将这个函数对应的栈帧出栈。为了能够让你更好的理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代码的执行过程。具体的代码我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自己来查看。从代码中我们可以看出 main 函数调用了 add 函数获取计算结果，并且与临时变量 A 相加，最后打印 RES 的值。为了让你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个过程所对应的函数栈出栈入栈的操作，我画了一张图放到了文稿里。这张图的内容是在执行到 add 函数时函数调用栈的情况，你可以仔细看看。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栈的常用应用场景，编译器如何利用栈来实现表达式求值。为了方便解释，我将算法表达式简化成了只包含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比如说34加13乘9加44减12除3。对于这个四则运算，我们的人脑可以很快地解出答案，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说，理解这个表达式本身它就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如果是换作你，那么让你来实现这样一个表达式求值的功能，你会怎么做呢？那实际上编译器就是通过了两个栈来实现的，其中一个保存操作数的栈，另一个是保存运算符的栈。我们从左到右依次便利，当遇到数字我们就直接压入操作数栈，当遇到运算符就与运算符栈栈顶元素进行比较。如果比运算符栈顶元素的优先级高，那么就将运算符压入栈，如果比运算符栈顶元素的优先级低或者是相同，那么就从运算符栈中取栈顶元素运算符，从操作数栈的栈顶取两个操作数，然后进行比较，再把计算完的结果压入到操作数栈中继续比较。我将3加5乘8减6这个表达式的计算过程画了一张图，你可以结合图来理解一下刚刚我所讲的计算过程。 这样用两个战来解决的思路是不是非常巧妙呢？你有没有想到？除了用战来实现表达式求职，我们还可以借助战来检查表达式中的括号是否匹配。我们同样简化一下背景。我们假设表达式中只包含三种括号，圆括号、方括号和花括号，并且它们可以任意的嵌套，那有的嵌套是合法格式，而有的就是不合法的。那我现在来给你一个包含三种括号的表达式字符串，那么如何来检查它们是否合法呢？这里也可以用栈来解决。我们用栈来保存未匹配的左括号，从左到右依次扫描字符串，当扫描到左括号的时候，就把它压入到栈中，当扫描到右括号的时候，就从栈顶取出一个左括号，如果能够匹配，就继续扫描剩下的字符串。如果扫描的过程中不能遇到配对的右括号，或者栈中没有数据，那么就说明这是一个非法格式。当所有的括号都扫描完成之后，如果栈是空的，那就说明字符串是合法格式，不然的话就说明有未匹配的左括号，那它就是一个非法的格式。好了，我想现在你已经理解了栈的概念，那我们就回头再来看一下开篇的思考题，如何实现浏览器的前进后退功能。其实用两个栈就可以非常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使用两个栈 X 和 Y， 我们把首次浏览的页面依次压入到栈 X 中，当点击后退按钮时再依次从栈 X 中出栈，并将出栈的数据依次放入到栈 Y 中，当我们点击前进按钮的时候，我们依次从栈 Y 中取出数据放入到栈 X 中，当栈 X 中没有数据的时候，那就说明没有页面可以继续后退浏览，当栈 Y 中没有数据，那就说明没有页面可以点击前进按钮浏览。比如说你顺序查看了 ABC 三个页面，那我们就把 ABC 依次压入栈中，这个时候栈 X 中从栈底到栈顶依次存储的就是 ABC 三个页面，栈 Y 为空。当你通过浏览器的后退按钮从页面 C 后退到页面 A 之后，我们就依次把 C 和 B 从栈 X 中弹出，并且依次放入到栈 Y 中，这个时候栈 X 只有一个 A 页面，栈 Y 从栈底到栈顶依次存储的是 C 和 B 两个页面。这个时候你又想看页面 B 了，于是你又点击了前进按钮回到了 B 页面，那我们就把 B 再从栈 Y 中出栈放入到栈 X 中，此时栈 X 从栈底到栈顶依次存储的是 A 和 B 两个页面，栈 Y 中只有 C 页面。到了最后，你通过页面 B 又跳转到了新的页面 D， 那么页面 C 就无法再通过前进后退按钮来重复查看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清空栈 Y。此时栈 X 中从栈底到栈顶依次存储了 A、B、D 三个界面，栈 Y 被清空，没有数据。这个整个过程我画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解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好，那今天内容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栈是一种操作受限的数据结构，它只支持入栈和出栈操作，后进先出是它最大的特点。那栈既可以通过数组来实现，也可以通过链表来实现。不管是基于数组还是链表，入栈出栈时间复杂度都是大于括号一。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讲了一种支持动态扩容的顺序栈，你需要重点掌握它的均摊时间复杂度分析方法。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如果你是非 Java 语言的同学，那你可以来看一看这道题。我们在讲栈的应用的时候讲到了用函数调用栈来保存临时变量，为什么函数调用要用栈来保存临时变量呢？用其他数据结构难道不可以吗？如果你是 Java 语言的同学，那你可以来看下面这道题。我们都知道 JVM 内存管理中有一个堆栈的概念，栈内存用来存储局部变量和方法调用，堆内存用来存储 Java 中的对象。那 JVM 里面的栈跟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栈是不是一回事呢？如果不是，那么它又为什么要叫做栈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